区区一个65级的荒野镖客，怎么也劳烦曙光你亲自带队啊？ 外面那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在继续说着。啊，很有名的人吗？叶修问几位。曙光玄冰啊，兰溪阁五大高手之一。暗夜疏影诧异，叶修连这都听不出来。哦，兰溪阁的人啊？叶修说。兰溪阁中草堂还有家室的人，这下热闹了。暗夜疏影很激动。 作为拾荒者，他当然希望场面越大越好，来的人越是高手越好，高手是提高他们拾荒成果的有力保证。野兔 BOSS 啊！叶修也是感慨万千。虽然他不混网游很多年，但野兔 BOSS 的价值依然清楚得很。这绝对是各大公会要疯抢的资源，没有共享，没有评分。 不惜一切，大家都先抢到手再说。即便是自己没用的，但如果是对方有用的，那也是对方的削弱。这个影响是可以直接触及到职业权的。神之领域的高端设定决定了在这里，很多东西所代表的含义和价值和普通区都是大相径庭。在普通区， 副本记录重工会拼的你死我活，主要为的是成绩，用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用实力引起那些刚刚投入荣耀的新玩家的注意，吸纳他们为自己的成员，组织他们成为自家战队的支持者。副本记录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此。而到了神之领域，概念就不一样了。 来到神之领域的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菜鸟，毕竟还是会有很多人是直接收购神之领域的账号，直接跳过普通区就来这高端领域的。但更多的还是经历过普通区完成了神之领域挑战任务后杀入的。这些人接触荣耀也有相当的时间，从玩网游到关注职业圈。 哪些工会是俱乐部背景，他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对于这些人来说，俱乐部工会已经不需要通过成绩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对于老玩家来说，这些工会的名字就是最大的金字招牌。况且在神之领域，大工会都是根基稳定，并不太需要用什么手段来反复地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神之领域副本记录，大家也争，但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在神之领域，每拿下副本记录之后，系统给予的奖励才是大家最看重的。只不过记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想突破一次已是相当困难。神之领域的副本记录，光看队伍的组成，那就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这里的副本记录里存在着无数星光璀璨的名字，他们是职业圈的职业角色。不错，在神之领域，职业选手和职业角色不许参与竞争的禁令是不存在的，这也是荣耀联盟当初努力争取到的。而当时那场联盟主席著名的演说，至今还被玩家津津乐道。 在那场演说中，主席将荣耀这一依托于网游存在的竞技模式一个很大的优点鼓吹到了顶点，那就是互动。没错，没有任何一种竞技项目拥有荣耀这种亲切的互动模式。足球、篮球、 F1， 甚至棋类运动，或者是其他电子竞技项目，都拥有大量的粉丝。 但是职业选手对于他们而言总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存在，平常人难有机会和他们接触。而荣耀这种以网游为基础的竞技模式，通过网游的平台却可以拉近普通玩家与那些职业明星之间的距离。试想，在平凡的网游中， 你或许就可以巧遇到你所崇拜的职业明星，或许你会有机会和你所喜欢的职业角色一起组队，下副本杀 BOSS。 这场演说的核心思想当时着实撩拨起了一堆荣耀玩家的支持，而当时荣耀也正好是刚刚推出神之领域，正想对新这种新设定进行推广和宣布。荣耀选手无疑是很具吸引力的一种存在，于是也没有这方面太多的刁难。玩家支持，游戏公司方通融，神之领域不进职业选手，从那时就被定下了。在早期，联盟主席所描述的美妙蓝图也确实实现了。职业选手说起来还是当时最先进入神之领域的一批角色。在神之领域，普通玩家真的能时常和职业选手玩在一起。不过随着荣耀不断的发展，人数增长，地图不断更新扩张，职业选手越来越受欢迎，当初的那幅蓝图现在已经不太容易见到了。职业选手不跑来玩，这甚至不需要什么联盟的禁令，就是职业选手自己都不太敢拿职业角色登录。那大量的围观让上了游戏的职业角色基本是什么也做不了。围观只是一方面，其实有些时候还会遭到围攻。不知道是在争取和职业选手战过的福利，还是疑于职业选手身上的装备，总之各种各样的心态导致如今在这荣耀竞技大红大火的年月，当初所描述的美好的互动蓝图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如今的职业选手也基本只是会在挑战巅峰的一些记录时冒一下泡了。于是乎，神之领域的各大副本记录榜单留下了无数他们的名字，而他们来刷取记录，当然也无非是为了夺取记录所奖励的资源。资源，到了神之领域，各大工会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赤裸裸的抢钱游戏了。副本记录如是，野兔 BOSS 更如是。材料，各种材料，对于职业圈来说，材料的价值完全是高于装备的。对于没有失去绑定的荣耀网游来说，真想获得什么游戏里可爆出的装备的话，那都不算太难。只有自制装备，这种高端的东西才是高端的职业圈所最终追求。而自制装备永远缺不了各种各样的材料。而荣耀中材料的产出遍布所有游戏活动，材料的等级并不是关键，爆率的高低才是真正决定材料价值的地方。某些野兔 BOSS 会爆出的独有材料当然是最珍贵的，一年才区区52分的产量，如果真在哪件装备的自制研究中要用到，意味着一年只有52次的失败机会，这还是在拿下全部产量的理论情况下。这样的材料怎么能不贵？而用这样材料做出的装备又怎能不强？65级的野兔 BOSS 荒野镖客，他会爆出的武器左轮枪荒火倒也是独一无二的。荒火放到普通玩家手里，光是当武器的价值就已经是很犀利。不过放在职业圈的话，65级的武器通常都是不入法眼的。不过这些装备也有可能在自制装备的研究中用到，只不过武器类所能用到的范围是比较窄的。拿荒火来说，再广也不可能超出枪系武器的范围，用的少，需求也就低，价值当然相对也就低。但再低，只要是独有的，总比那些副本里产出的相对较多的稀有材料要来得珍贵。所以抢终归还是要一抢的，哪怕是那种战队里根本就没有枪手职业的， 那这枪可以说是毫无价值，但得到手也是一种交易的筹码。再不济，也是对需求者的一种削弱。职业圈的竞争延伸下来就是这样。 打呀，怎么还不打呀？ 围墙里的暗夜输赢早就按捺不住了，不住地刷屏吆喝着。 荒野镖客价值不算最顶尖，爆出的东西实用也相对有限，各大工会会怎么处理呢？ 叶修却在理性思考着。 趴那洞能不能看到什么呀？ 荒野输赢问叶修。 我以为那个洞你比我熟悉来着，我只是站起来比较熟悉。 暗夜输赢说着，趴到了那狗洞，脑袋都给塞进去了，努力想看看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战斗虽然没有停，但显然只是兰西阁的人还在应付荒野镖客的仇恨。大规模 PK 爆发的话，显然不可能只是这点动静。 他这样不会被发现吗？ 陈果说。 不会，外面洞口也有草堆挡着。 叶修说。 那他不是什么也看不到吗？ 草堆可能有点缝隙吧。 切，猥琐死了。 墙外，兰西阁的曙光玄兵也是有些无奈。他们本来占得了先机，谁知今天人品大衰，九次都没能做到想要的效果。结果竞争者赶来，两大工会人数不在己方之下，直接 PK 是绝对找死。阴阳怪气和他说话的是中草堂的人，叫艾石。曙光玄兵也认得他，在中草堂也算是个人物，杀 BOSS 这样的活动肯定是要面对争抢的，所以各大工会都不可能随便凑上人就冲上来，肯定得有个话事人带队的。家王朝的这位呢，叫孟天辰，也是家王朝这边有名的高手，核心成员，负责带队的总是这样的人物。 呵呵，两位来得有些慢啊。 曙光玄兵也和两大工会的带队人招呼着。 这个地方，我有些猜出曙光老大的意图啊。 艾石说着。俱乐部工会体系都是相当完善的，会长之下副会长，再然或是各团团长，这些职位高低都是有实质意义的，不是随便熟人之间互相分分，或者哪个厉害就给哪个，这都是工会的真正核心成员担任。曙光玄兵位列兰西阁五大高手，这个高手之名真要说游戏水平的高低倒真不好说，但要说职务，在兰西阁工会的地位是货真价实的不低。平心而论的话，比起艾石和孟天辰都是要高一些的，也算是老大级的人物一个。 是吗？ 曙光玄兵看起来只是随口敷衍着，他的视角此时已经是对着两大工会这边，而不是他身后的狗洞。但也就在这时，他的身后依然传来轰的一声，这是落花掌的声音。 怎么？ 这一声响也让叶修也是猛然一怔，紧跟着就见脑袋钻进狗洞的暗夜输赢嗖一下像个炮弹一样的弹了出来，在地上几个咕噜直接撞到了那边墙上，刷屏里不住地刷出文字： 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有这种事儿的？ 叶修连忙趴下朝洞里一看，连他都呆住了。见多识广的大神脸上此时都浮现出了惊诧的神色。陈果转过头来看时看了个正着，连忙再望向叶修的屏幕，结果就见荒野镖客的一个脸部大特写。荒野镖客被塞进来了，但是却是没能穿过狗洞，显然是因为刚才暗夜输赢趴在那儿的缘故，成了一道阻力。落花掌面对 BOSS 的吹飞之力本就不足，这么一阻立刻就停在了那儿。但这样一来， 荒野镖客半个身子是被完全卡在那里。陈果从夜修屏幕上就见荒野镖客一阵古怪的扭动，而后就听砰砰砰砰连串的枪声。 他在干嘛？ 陈果诧异。叶修一脸的哭笑不得。 他在准备起身吧，结果被卡在洞里了。哎，这 boss 他懂钻洞吗？ 这你不知道吗？ 陈果反问。 我怎么知道去啊？ 叶修无奈。他知道荒野镖客的一些资料，但这方面的东西就像不知道这个狗洞的存在一样一无所知。 看他们会想到把这 boss 卡进这里杀，这 boss 应该是比较傻的吧？ 陈果说。 或许是。 叶修说。 难道这家伙就会这样一直砍着了？ 陈果话音刚落，就听得又是砰砰砰连续数声枪响。 他还在起身。 叶修无奈了。荒野镖客这起身同时的乱射相当于 boss 起身护体时的震荡波，现在他被卡在洞里，翻身起来做不到，但射击却是照做，结果胳膊在洞里也活动不了，只能是就这么直挺挺地照着脚下射。 有人朝这边来了。 正这时，一直认真强缝偷窥的两个玩家紧张地送来消息。 哎，没办法了，下线吧。 暗夜疏影说着。 别慌，等在这里。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突然操作，巨魔笑俯下身去就是一记落花掌。轰一声响，荒野镖客竟然是被他又重新推了出去。 喂，你干什么啊？ 暗夜疏影大叫，这无疑是在彻底的暴露着自己。 在这里等我。 叶修话音刚落，几人就见他的军魔笑嗖一下就从那洞里溜了出去。几人怔了好一会儿，这才猛然发觉这只是个神枪手的体术技能滑铲而已。荒野镖客在送进狗洞连续失败了九次后，结果无意间却是得手了。这样的结果真是让曙光玄冰觉得真是天意弄人。在有工会到场的情况下再玩这手当然是毫无意义了，只是在应付荒野镖客的那些玩家套路操作的熟了，无意间又搞了出来。战斗法师的玩家也是像赌气一样的上去轰了这么一掌，谁也没想到这么无意识下的一击，荒野镖客倒真的是准确送进了狗洞。虽然看起来滑得不深，但是没有人多想，毕竟只是无意识的，战斗法师的玩家操作的也不是太认真，想来是自己命中的部位没太注意，所以这次角度虽然是极佳，但是送出的吹飞距离却没有达到最佳，这才滑了一半就停下。跟着荒野镖客的双枪从洞里窜出火舌，只打得洞外的这些玩家手忙脚乱。这卡在洞里的诡异场面，所有人都和里面的叶修一样惊奇。正当大家一时间都只顾惊讶，还没来得及多想什么的时候，荒野镖客第二次起身射击后，身子突然又滑了出来。就算这 boss 有爬出洞的智商，也不应该有如此华丽的动作吧。 里面有人！ 立刻有数人喊出了这一声，有人已经主动就要跑去查看，结果嗖一声响，果然有一人就从狗洞里滑了出来，非常流畅地跳起来大叫， 大家不要慌啊，是我是我。